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，那句风雨雨，那句怕行泪，见少一秒都空虚。有了你，顿觉轻松惬意，太快乐，就跌一跤都有趣。心中想与你，变做鸟和鱼，置身海阔天空里，并着自在飞，轻松自如，同吸清新空气。人生的顾虑，有了你，顿觉轻松惬意，太快乐，就跌一跤都有趣。心中想与你，变做鸟和鱼，置身海阔天空里。在飞，轻松自如，同吸清新空气，游来又游去，湖海多美，抛开人生的顾虑。快乐，就跌一跤都有趣。心中想与你，变做鸟和鱼，置身海阔天空里。心中想与你，变做鸟和鱼，置身